来自郁可唯的一首《原谅不美好》。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继续陪伴你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最近呢，中美合拍的科幻动作电影《巨齿鲨》在海南宣告杀青。影片呢，自2016年秋天在新西兰开机，并在12月份转战海南片场。经过海南一个月的拍摄呢，这部由杰森·斯坦森和李冰冰领衔主演的电影已经完成了全部的前期拍摄工作，并转入后期开始制作阶段。那么这部电影呢，将会在2018年的春节期间在中国公映，3月2号在北美上映。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戴佩妮《怎样》。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怎么原谅？

说过的不算，来自赵永新。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华晨宇呢连登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东方卫视天籁之战总决赛，还有安徽卫视国剧盛典，18分钟通过五首歌曲来展现魅力。在1月1号的新年当晚，华晨宇在安徽卫视国际盛典演绎的《微光国王与乞丐》，在湖南卫视的跨演唱会上，华晨宇现场演唱的《Here We Are》和《我管你》更是点燃了现场，诠释了歌手的全方位魅力。那么在即将到来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是否还会看到他的身影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我跟我们继续来听歌，微信上来自庾澄庆和小 S 共同带来的《哈尼歌》，随时在接好音乐，尽在 MyFM100.5。

来自梁朝伟的一首《为情所困》。这里是 MyFM 105.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1月4号当地时间的福布斯发布了2017年全球30岁以下的著名音乐人 Top 30的榜单，而这次榜单呢，选出了现在为全世界的音乐产业带来重大变革的歌手、作词家兼作曲家、经纪人和企业家。那么 Big Bang 呢，和美国的知名 R&B 歌手 Jaland、 说唱歌手 Logic 等年轻的音乐人一同登上榜单，展现了独一无二的存在感。另外呢， Big Bang 将会在7号和8号在首尔的高知 Skydome 举办单独演唱会，在2017年呢也会有新歌陆续发布，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接下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牛奶咖啡《明天你好》。这里是 MyFM 105.5，随时随心好音乐。 Music 40 40分钟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只在 MyFM。 我是苏永康。

来自张惠妹的一首《姐妹》，这里是 MyFM 105.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本。口渴呢是体内严重缺水的表现，会造成肝肾功能下降，使各种疾病乘虚而入。而专家指出呢，高血压患者喝水至少呢会导致血容量不足，血液的粘稠度增高，容易诱发脑血栓。因此呢，最好是每天起床就喝一杯水。晚上不少人因为怕起夜而不敢喝水，其实只要不喝茶和咖啡就可以了，不妨喝一些牛奶、白开水，会更加健康。你记住了吗？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在资讯过后为您送上来自蔡琴的一首经典老歌《你的眼神》。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塘沽金街大榕树对面。 MyFM 100.5。 有本出班祷告，无本卷帘朝散，请假还工。 启禀万岁，臣听那 MyFM100.5 的电波从滨海席卷而来，请万岁速速定夺。 爱卿真是少所见而多所怪，来来来，与朕一同收听那 MyFM100.5。 随什么来着？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Hey girl, take you home tonight. Get the kidney, get the kidney, get the kidney. Take you home tonight. Get the kidney, get the kidney. Oh yeah, get the kidney. Ooh, 네가 나타나서 나에게 무관심인 척 아닌 척 하는 게 좀 그래, 그래, 그래, 그래. 네 마음은 안 그래, 안 그래, 안 그래. 내게는 빛을 줬다 뺐다 다 보이는 네 속마음에 나는 그래. 专属音乐电台 MyFM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在1月4号呢，有微博爆料称黄轩将出演冯小刚的新电影《芳华》的男一号，另演员春夏和某姓名为三个字的流量小生呢也将出演该片。根据微博账号冯小刚电影官微的简介介绍呢，那么这个号码是为电影《芳华》的官方微博，目前只关注了五个人，除了冯小刚和编剧严歌苓之外呢，其余的三个都是黄轩相关账号。一时间，黄轩将出演冯小刚新片的消息好像就是坐实了哈，也一起来期待影片方爆出更多的消息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咨询过后为你送上来自张克勋《我们不该这样的》，随时在线好音乐尽在 MyFM100.5。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来自王力宏的一首《落叶归根》。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时间来到了22:11，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5。那么继续来为你请出的这位歌手呢，他有着自己特立独行的做派，所以说女人会觉得他很现代，而男人呢会觉得他很性感。他也不介意在电影中做出丑态百出的装扮或者是行为，而她呢也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她的歌声当中呢，虽然说没有特别令人惊艳的地方，但是她略带沙哑的喉咙总会让我们感到历经沧桑之后的平静。马上为你送出来自莫文蔚《阴天》。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凡事多想一步，便能无拘无束。你好，我是汪婷，曲婉婷。 My FM。 当烟雾要隐身了，从不全部的硫酸好，要落地。 愿你爱呜十个钟头，运在有呜银河珍珠开罐头。叉烧是我的自由，情人月糟透，最强地那出口，只需要灵魂畅快地轻巧地自走。这个会海角看老板却不走，我便抬起头，架空跟天使互见美。 容祖儿的一首天然呆，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提到女子组合呢，我们就无法去跳过 SHE 这样的一个华人女子组合的传奇性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当然在之前单飞不解散之后呢，三个女孩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事业重心，但是呢我们都还是不由自主的想起那一段陪伴我们度过青春岁月的时光。马上为送出来自 SHE 共同带来的热带雨林，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你想再记

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来自林俊杰的一首《记得》，这里是 M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1988年的小虎队一经出道呢，就因为其阳光青春的外形、活力四射的舞蹈，还有淳朴励志的歌曲，迅速红遍了全亚洲以及所有的华人世界。相信70年代至80年代的人呢，听的不只是歌曲，更是当年的美好回忆，怀念过去的种种友情、亲情、爱情、美好的童年等等美好的回忆。而小虎队出道伊始呢，就立刻横扫了整个亚洲乐坛，男生们疯狂地模仿他们的舞蹈和造型，而女孩们呢，则是疯狂地收集他们的杂志和海报，甚至上至花甲古稀的老人，下至咿呀学语的小孩，都在传唱着他们的歌曲。那么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会不会来唤起你曾经那些美好的回忆呢？来听小虎队《红蜻蜓》，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Music 40，完美音乐时间。大家好，我是贤子。 就像童年

心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哎、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哎哎哎、我有点胆怯。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yeah、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哎哎哎、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折磨，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哎哎哎、我有点胆怯、哎哎、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这杯，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哎哎哎、我有点胆怯， 来自梁咏琪的一首《胆小鬼》，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地好音乐，我是 Kevin。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生活物品是要及时更换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忽略的筷子，理论上呢，竹制和木质的筷子应该3到6个月更换一次，使用期限呢超过6个月以上的筷子可能会滋生黄曲霉素。黄曲霉素呢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一类的致癌物，进入人体后呢可在肝脏存留很多。因此黄曲霉素对于肝脏的损害也是很大的，所以说家里的筷子呢3到6个月最好是可以更换一次，你记住了吗？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古巨基怪物，随时在线好音乐，正在 MyFM 100.5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被幸运剔除，谁都对你打分数，砍断的序幕就此打住，微光里一层薄雾，多少的荣光流于媚俗，被成功耽误重复，爱赢却怕输，随别人起舞，随便他们说是怪物，不模仿别人在乎了自己的在乎。 间被爱却孤独，在演他要的全部。我离的倒影面目模糊，伸手也不能碰触。许多的羡慕流于通俗，幸福弹幕重复，爱应不认输，有苦说不出。随便他们说是反骨，不模仿别人的态度，用心才哭，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 我的音乐电台 MyFM。 说出口，那么折磨，勇敢。 张惠妹的一首《勇敢》，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陪伴你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当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微信号码是 TG 下划线 MyFM 100.5，直接回复我就可以看到了。OK， 我们接下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周杰伦的一首《牛仔很忙》。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MyFM 100.5。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Ooh la la la, 我这里随着等等的马蹄，小妹妹吹着口琴，夕阳下美的剪影。我用子弹写日记，介绍完了风景，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笑成都看不起，只手空拳就说这么一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听，这里是 MyFM 105.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导演陈嘉上执导，赵文卓、洪金宝、万茜等主演的英雄动作电影《荡寇风云》即将上映。那么前不久呢，电影曝光了一组别具一格的功夫泼墨版海报，赵文卓和洪金宝手持枪棍霸气对视，那么背景里的书法诗词也是彰显英雄大气，两大功夫巨星强强联手，带来精彩震撼的武打视觉体验，共同展开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抗倭传奇。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两位经典的功夫打星的再一次合作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金志文、谭维维共同带来的《巴黎假期》，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5。 那是晴天下雨，每天都好天气。 梦中荒芜地，看见长高的自己。白天小心翼翼，活出很多秘密。 我亲爱的你，来自那一片风里，好奇你的名字为何要这么近，你为何痴心却没有心理，你为什么来到巴黎。 少的心事现在全已忘记，我悄然游戏，我却来到巴黎。 我亲爱的你，后来和你的相遇与我都是奇迹，你出现那天起，每一天的甜蜜是最美的假期，继续在美好故事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里。 只有 MyFM 给你40分钟 不间断的音乐空间。 你好，我是陪你戴佩妮。

来说，只有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那么继续来为你请出的呢，也是一位非常安静的歌手，他就是陈绮贞，用自己独特的民谣风格也打动着台湾还有内地的音乐人还有歌手。我们提到民谣音乐呢，可能第一反应就会是他，在那些民谣并不景气的年代，他的歌声也伴随着我们度过了无数难眠的夜晚。一起来听陈绮贞《偶然与巧合》，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改变某一个人，让历史重演，眼看忘了告别的蝴蝶，正努力在飞，当作不知道，星星和烛火，谁会先熄灭？若美丽的一切总是看起来遥远，亲爱的，别悲伤，幸福不再塌方。寂静与喧哗之间，发出的声音会不会改变了时间，改变某一个人？来不及察觉，海浪已离开了海岸线，离开千万遍，当作不知道，贝壳和沙滩曾紧紧拥抱。若我们的告别总是在挑战时间，亲爱的，别悲伤，怪我的爱漫长，努力在飞，当作不知道，星星和烛火，谁会先熄灭？若美丽的一切总是看起来遥远，亲爱的，别悲伤，幸福不再塌方。 FM My Music， 大家好，我是品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来自刘力扬的一首旅途，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时间来到了23:47，能到这里，那么陪伴你4个小时的 MyFM 不眠夜就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马上我们送出这时段最后一首由主持人陪你听的歌，是来自王铮亮的为了这一天。那么稍后呢， MyFM 10.5会继续为你带来随时随心的好音乐，一直陪你到天亮。 Kevin 要跟你说一声晚安。

nothing I can arrange. Every part of me you change. Just hold me together, tell me you'll always want me to stay. I was biting my tongue, I was trying to hide. I'll forget what I've done, I'll be redefined.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